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进入8月下旬，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很漫长，对于孩子来说还没过够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临近暑假结束，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恐怖的问题要冒出来了，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开个玩笑哈，不过我发现呢，如今的暑假作业跟我们小时候确实有点不太一样，不是做题目写考卷了，而是内容五花八门，写游记、写日记、做手抄报，还有一个我以前没见过的作业，就是写家谱，让孩子们去了解自己家的长辈亲戚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绘制一份个人家的家谱出来。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跟这份特殊的暑假作业有关，咱们就来聊聊这家谱的历史和由来，还有那些著名家谱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家谱，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不少人家里就保存着一份自己家的家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谱就是人的另外一种身份证，是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在说家谱的历史之前，咱们先来讲几个跟家谱有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84年，那年的12月20号上午，有着世界船王之称的宁波著名商人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单独接见，这也是他第8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次船王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他阔别家乡40多年，打算为家乡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支持。于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宁波大学顺利筹建。在包玉刚受到接见的1个半月之前，他时隔40年第一次回到宁波。这趟回乡的过程中，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思乡之情，让他决定必须为家乡做点事儿呢？原来这份感动源于一本《镇海恒河宴包氏宗谱》。据说船王在回乡之前，连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都不太清楚，对自己的家族历史就更不清楚了。这次回乡，他去了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在天一阁收藏的《镇海恒河宴包氏宗谱》中，包玉刚就意外地发现了他自己的名字。他不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出生日期，而且寻根问祖还有意外的收获，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包青天包拯的第29世嫡系子孙。船王相当激动，说自己终于找到根了。1984年11月6号的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船王的寻根故事更是在此后掀起了海外华人来大陆寻根的热潮。另外一个跟家谱有关的故事，跟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有关。在世博会150年的历史中，这一次是中国第一次得到举办世博会的权利。中国的申博成功就跟广东香山的一本家谱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这部家谱叫《北岭徐氏宗谱》，其中完整的记载了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 一个叫徐荣村的广东香山人带着他生产的荣记胡丝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并且一举获得了金银大奖。这份家谱中保存的徐君德穷行状和荣村公得奖感言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里面甚至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奖状以及荣记胡丝的商标等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这本徐氏宗谱记载的史料多年来一直不被外界所知晓，后来在中国申博的时候才偶然被发现，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跟英国收藏的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进行了对比，得到了确切的印证。这就把中国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时间定格在了1851年。正是这个史实为中国申博的成功增加了重要的砝码。您看，原来家谱这种记录可不仅仅是对单个的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大家讲了两个跟家谱有关的小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家谱的历史。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以前所说的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记载着人物的世系内容。这一类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的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比如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件牛的肩胛骨，它是英国传教士从中国带走的一件甲骨文实物，也是迄今发现最古老价值最大的一份家谱。在这片骨片上用象形文字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的名字，其中两个人是兄弟关系。到了商代的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就是金文家谱。金文呢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了。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是先叙述祖先的名字、美德、功勋，然后就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有很多，金文家谱保留下来的也有不少。当然了，能把家里的世代传承刻在甲骨或者青铜器上的，不是王室，也是贵族了。所以说，这家谱最早的历史也是帝王贵族的谱系历史。现存在杭州的东汉三老碑也是一个古老的家谱样式，这块碑刻于东汉建武年间，碑文记录了一位汉代地方官三老的祖孙三代的名字，还记录了他的祖辈父辈逝世的日子，目的是让他的后代子孙知道先人的名字好有所避讳，也是为了后人能够记住祖先的德业，知晓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世代的祭祀。关于这块三老碑啊，也有一个小故事。上世纪30年代，三老碑的藏家打算将这件珍贵的文物卖给日本人。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听说了这个消息，他奔走呼吁，从西泠印社的社员和朋友那儿筹了8000多块银元，终于把这块石碑买了下来，并且在杭州建了碑亭，汉三老石室，将这件重要的文物保存在了国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证，家谱的重要性非常高。再到了唐朝，唐朝是官方修家谱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 先后组织编修了好多部大型家谱。那个时候家谱还有另外的名字，叫谱牒。谱学也成了地方官僚们保持门阀的一种工具。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们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修撰，康熙、雍正都曾经号召百姓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修编家谱，甚至达到了就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修家谱成为了各个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是汉人修家谱，满人也对修谱非常积极。清政府规定，满人在世袭爵位、担任官职的时候都要查验家谱，所以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说了各个朝代家谱的历史，您知道在中国众多的家谱中哪一个家谱最有名吗？先说各朝的皇帝家谱吧。中国历代的皇族家谱也有他们专门的名字，叫玉牒。从唐朝开始就有了，清代的玉牒分为满汉两种文本，还分成了地系和支系。清代的玉牒保存了1070册，是中国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家谱。再说民间最有名的一份家谱，就是孔子氏家谱了。这份孔子的家谱历时2500多年，传了80世，考定非常严谨，也成为了民间修谱中记载世系最久远、最为可靠的一部家谱。80代的记录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家谱故事。节目一开始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船王包玉刚在宁波的天一阁找到了他的家谱，也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座天一阁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的最古老的图书馆。那里不仅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书籍，也藏有不少当地的家谱、宗谱。除了船王的家谱之外，天一阁还收藏了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家谱。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之后，关于她的身世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有人说她的父亲经商，有人说她的父亲是位老中医，甚至还有人说屠呦呦的父亲做过宁波市的市长。唯一能够确认的反而是他的亲舅舅，是1911年出生的经济学家姚庆三。屠呦呦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呢？屠呦呦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正式回应过。不过大家好奇的这件事后来终于在天一阁揭开了谜底。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典藏部的主任饶国庆说，屠呦呦的舅舅是姚庆三，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而姚庆三作为宁波的名人，他的家谱是有据可查的。饶国庆说的这个家谱根据就是一本修编于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的鄞县姚氏宗谱。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女子的姓名一般不会记入宗谱中，所以在这本鄞县姚氏宗谱中并没有记录下屠呦呦母亲的名字，但却记载了姚传居生了二子四女， 其中一子叫姚基坤，字庆三，他正是屠呦呦唯一能够确定的亲舅舅姚庆三。在姚庆三这个姓名的边上列着他的姊妹们，其中一位姚氏姑娘标注了嫁屠连归，后来这个名字也得到了屠呦呦亲戚的确认，这位屠连归正是屠呦呦的父亲。屠呦呦的母族和父族就终于确定下来。这一查不要紧，再根据屠连归所在的《永上屠氏家谱》记载，屠家这个家族出过吏部尚书屠庸、文学家和戏曲家屠龙、博物学家屠本俊等等，既有高官显贵，又有文人墨客，也是相当显赫。据说目前宁波的天一阁里一共藏有新老家谱600多种，主要以宁波区域为主，族姓有100多个姓氏，包括范钦、张学成、全祖望、黄宗羲、蒋介石、包玉刚等名人的家谱都收藏在内。大家熟悉的演员周星驰祖籍也是宁波，他就曾经悄悄地跑到天一阁去查自己家的家谱，很可惜是没有找到。如今查找自己的家谱也成了海外华人寻根的方式之一，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的繁衍兴衰，也成了天涯游子落叶归根的精神寄托。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家谱。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家谱的命运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家谱的收藏也是冷冷热热。近年来，家谱热的再次兴起，其实还是反映了中国人追根溯源、问祖寻根的传统。前几年有一档纪录片挺有名，叫《客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几位明星追溯家族历史的故事。《客从何处来》一共有2季，在节目里寻根的嘉宾包括陈冲、马未都、易中天、金世杰等等。每一位嘉宾的寻根故事都充满了惊喜、意外、感慨和悲怆。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其中的一些故事。先来说说歌手萧敬腾的故事。其实萧敬腾在节目录制前，甚至是在录制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在担心一个问题，我们都是这么平凡的人，有什么故事可拍呢？我们家真的会有故事吗？萧敬腾说，此前他对自己家庭的背景并不了解，以前也没听父母讲过家族故事，而通过这次节目，他才重新认识了他的家人。萧敬腾的祖籍在福建泉州市泉港区的萧错，早年间祖父渡海到了台湾谋生，后来就留在了台湾。祖父过世前曾经返回福建老家寻找他父亲的下葬地址，但是却一无所获。而在萧敬腾才3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祖父就去世了。萧敬腾也希望通过这次寻根能替他的祖父找到曾祖父的安葬处，也算是帮老人完成了遗愿。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萧敬腾到了泉州，每天清晨6点起床在乡间寻访，访了3天之后，他在一位当地好心人的指引下有了发现，曾经安放他曾祖父的那块墓园已经不在了，当时无主墓的骸骨就都被放到了一处庙里。在那所庙里，萧敬腾见到了一堆骸骨，当场就落泪了。他说，说实话，我曾祖父的骸骨在不在其中我不确定，但看到其中的一块头骨我就忍不住了，觉得好像是他在望着我。最后萧敬腾出资建了一座义冢，让庙里的那堆骸骨全部入土为安。他当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说，我终于找到了，完成了家族使命。对萧敬腾来说，这段寻根的经历就像是一部电影，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也留下了很多平淡又真实的美好。参加完节目，萧敬腾对生老病死也有了更为直接的感触，也更加向往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客从何处来》中的每一个嘉宾都收获很多，再比如著名演员陈冲，他就在节目里分别寻找了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的过去。陈冲的外公是张昌绍，他在医学界很有名，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但陈冲除了幼年时期和外公相处留下了零碎的记忆之外，对外公的生平却知之甚少。节目委托了上海图书馆的一名专家，带着陈冲去寻找史料，打捞外公的青春记忆。陈冲这才发现，他记忆中一向寡言的外公在读书的时候，曾经作为一名辩手，成功拿下两场学校的辩论赛。记忆中不谙世事、专心学术的外公，在20多岁就发表时评，为国家的命运奔走疾呼。记忆里严肃的外公，原来曾经也是个叛逆青年。不管是纪录片《客从何处来》，还是那些名人和普通人的家谱、宗谱，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历史和传承合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家国史、民族史。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问祖，是为了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要去向哪。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家谱和寻根问祖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送出李健的一首《故乡》。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阳光照雨雾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雨而又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